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好了，下面就请一起来收听香港电影《阳光警察》的录音剪辑。出身于警察世家的 Sammy 英俊勇敢正直善良，受警察爸爸、警察妈妈、警察姐姐和警察哥哥的影响，他从小就坚信除暴安良、主持正义是警察的天职。但警察的日常工作可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富有诗意。 就是慢慢说，不要动，我是警察，我也是警察。 而欧仔是一个聪明、机灵、玩世不恭又有些调皮的小警察，他每天的工作也是看似枯燥，但责任重大。不过他总能说说笑笑，嬉皮笑脸的就把工作完成了。 小姐，跳楼是犯法的，有什么事一下来再说。哇，小姐你开什么玩笑啊，你那什么破电话又跑到这么外面才收得到，换了他吧。 闭上嘴啊，不要过来，你再过来我真的掉下去了。 小姐，下面可满街都是人啊，你这么跳下去的话，血浆喷出来，东一抓西一抓的，手指也东一只西一只，实在是好恐怖好恐怖，你千万别跳啊。 你闭嘴啊，我不想再听你解释了。 哎，他不闭嘴你就挂电话嘛，理他那么多干嘛。 我说什么都不原谅你了，我要你后悔一辈子。 不要说了，不要再刺激他了啦。 喂，阿文，我听不到你说话。喂喂， 哎，你说他是有心上人了，还是一脚踏两船？哎，现在你有两个解决方法。第一呢，这个比较传统一点，就是要忍受他，强化自己之后呢，再把他抢回来。第二个呢，这个比较突破一点了，是你把他甩了，再另外找一个。我现在吃点亏，我可以做你男朋友，我叫 H2O， 你给我叫欧仔。 不要说了，要跟屁声。你快跟我结婚，今天就要飞了。 你男朋友居然会爱上个男的？ 阿文是我老婆啊，我们在一起已经两年了。 哇，你男朋友居然是个女的，这是太曲折离奇了。 他说只有跟皮特在一起才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女人。 哇，简直就是性别歧视，亏他说的出口。 小姐，你先上来再说，阿文一定会来找你的。 不会的，不会 的。不行了，不行 了， 不行 了。我要死给他看，我要他后悔。啊，我看我放手啊。 欧仔的父母和姐姐开了一个小餐馆，全家其乐融融。虽是两代人，但大家都像朋友一样随意自然，值得信赖。 小子想我打死了。 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啊？ 这餐是双条面，普通餐是五香肉丁面，想吃什么？ 给我一个特餐。 你呢？ 我就普通餐吧。 啊，快餐来啦。 早餐吃什么？ 鲍鱼蛋心里面。 哇，正品。哎，有没有搞错啊，快餐是鲍鱼蛋生力面，怎么不早说啊？哎，特餐改快餐。 老弟啊，你可真识货。快餐呢是快乐家庭餐，你如果想吃的话，回家叫你妈煮给你吃吧。 老婆对不对啊？ 想吃啊，我们吃吧。 走吧，走。 喂，吃了面再出去吧。 啊，女儿啊，出来吃东西。 见了吗？ 话说回来啊，我觉得你刚毕业那两年呢，还像个警察一样，这大半年呢，一点都不像个警察。你看看你呀、啊，头发呢长成这样也不剪，每天神秘兮兮的，上班也不固定。问你是不是转 CID 了，你又挨不上个边。哎，你老实说，是不是被人炒鱿鱼了？啊？ 我跟你说，我是狗仔队， 真的？那算不算卧底啊？ 切，我说说你就相信？ 哎呀，这些事呢，你们就别多问了嘛。你们别以为他什么都能跟你们说呀、啊，他是个警察。哎，不过话说回来吧，不管你做人做狗啊，处处可都要小心。 遵命。 其实做警察呢是非常危险的，哎，还是不做好啊。为什么我给你起个名字叫向海安呢？就是希望你能活得平平安安的。而且你的英文名字简写是 HHO， 这样人家能叫你 H2O 吗？哎，还有啊，我帮你找了个塔罗牌大师阿里弗里高娃，他跟我说啊，你的命是玻璃命，不能撞也不能碰。哎，你不适合做警察。 老爸，我知道我这是玻璃命嘛，不过你看我这个是防弹玻璃啊，是吧？怎么撞怎么炸都不会碎的。哎，你放心吧。哎，不说了，我要上班了。今天我有个神秘的选拔赛。 哥，什么神秘选拔赛？ 不知道啊，不过每个部门呢都会选两个精英参加。 哇，你也算是精英啊。 哼，哎，不跟你们说了，拜拜。 各位好，果然是警队新一代精英，有朝气，有活力。今天我叫各位来这里，是想要考验各位的能力。我们警队将会推行一个特别的行动，而这个行动到底要做些什么，暂时你们不需要知道。只要你们能够全力以赴，面对我们为你们安排的各种测验，尽量发挥自己，最后我们会选出两位精英去执行这个行动，明白了吗？ 是，长官。 选拔开始。第一回合开始，大家跟着这位师姐做所有的动作，如果听见叫自己的号码的时候，请立刻离开。 1, 2, 3, 4, 2, 2, 3, 4, 2, 3, 4, 2, 3, 4, 这到底是选拔什么比赛呀、啊、怎么还要跟着跳健美操？ 哎， 也来不及想那么多了，欧仔和塞米只管硬着头皮跟着跳，好在这些动作在他们看来还不那么难。 哇，这干嘛呀？ 是啊，十一号、十二号。六号、四号。 第二回合开始。你们要在一分钟之内制服对方。 五号。 第三回合开始。 看见女孩子连枪法都不准了。 长官，学校教我们只能射匪徒的手跟脚，不可以射他们的要害。 我也是这个意思，每枪都射人要害，干脆当杀手好了，当什么警察？ 下拜。你们俩干什么？一个不开枪，一个对天开枪。 长官，我觉得这种环境是不应该开枪的。 难道你们就这样看着匪徒拿着枪，你们也无动于衷吗？ 哎，所以我不是对天开枪警告他们吗？那个是靶，警告他们听得到吗？ 如果那几个是真人，那怎么办？ 枪法准就行了。 准得吓死人是吧？他们挟持的那些啊，是一些老人家和小孩子。你的子弹在他们面前刺过，匪徒的脑浆和血溅得你一脸都是，治好了也精神分裂了，而且还终身残废呢。 闭上嘴！你们两个枪法没有别人准，承认就是了。把他们带回去。 是，长官。 你们两个表现得很好，跟我来。 是，长官。 我非常高兴看见我们警队里面有两位这么好的成员。 谢谢长官。 既然你们两位有这么好的表现，我觉得两位应该留在飞虎队里面比较适合。我会做一份非常好的报告给你们上司，嘉奖二位。谢谢。 恭喜两位，你们今天的表现充满了爱心、机智以及活力，比起那些训练成像机器一样的精英，在执行任务的观念上更高了一级。你们两个已经被选为阳光警察，将会配合我们一项特别的行动。 报告，阳光警察到底要做些什么？ 警队编制里面好像没有这个职位。 很好， 关于这些问题，我会交给警队公共关系科的高级督察苏慧玲女士给你们解释。嗯， 你们两个后天早上9点来这里找我就行了。 嗯，好久没吃到你亲手煮的早餐了，的确是不一样啊。 你少来这一套，每天不都一样？哎呀妈，妈咪，你不知道，你去深圳开会那几天，爸爸连早餐都没胃口吃。哦，嗯，还说呢，那几天我才没胃口呢。 对了，长官，会开车怎么样？ 嗯，这些是我们机司的最高机密，好像跟处长大人没什么关系啊。 好吧，好吧，当我没说过。 塞米，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昨天夜班呢？ 不对啊，你不是跟我说去考试的吗？ 考试？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考什么试啊？要不要我帮你查查结果？ 结果已经有了。 哦，应该升队长了吧？ 不是， 那是什么？ 是啊，是什么？ 阳光警察。 阳光警察？ 做什么的？ 不会是叫你守沙滩去吧？ 不是，其实阳光警察计划是集合了我们全警队高层行政人员以及很多公关宣传高手一起研究出在21世纪我们警队执法的新模式。 督察，全都准备好了。 好，可以开始了。 哎，干什么？师兄，用不着紧张，这部是我们的皮肤分析机，他想帮你分析一下你的皮肤组织。 你找什么？ 哦，想研究一下怎样改善你的发质吗？ 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要提升警队的公共形象，新一代的警察要够壮够帅，要英明神武，是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让他们能向往加入警队，让所有市民更能支持我们。 哇，那不是捧电影明星吗？ 嗯，说起来也差不多。从今天开始12个月之内呢，你们将会担任我们警方的亲善大使。 那不是跟香港小姐一样吗？ 表面上是有点相似，不过没有那么简单。你们要绝对服从我的命令，24小时随传随到。 是，长官。 在督察的安排下，欧仔和塞米参加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包括拍摄大型海报、电视短片。 这样的动作好不好？ 可以啊，你试试看吧。就这套吧。 请问穿上军装要不要剪头发？ 为什么一定要剪头发？全香港想要考警察的年轻人都因为要剪短头发而放弃了考警察。我想只要处理得好，长短头发都没有问题吧。 阳光警察的公众形象宣传出去了，可是浑身憋足劲儿的欧仔和塞米却总觉得没有用武之地。这一天，正在熟睡中的欧仔和塞米突然接到了命令。 督察， 督察， 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上。 为什么要换飞虎队装备？ 你们今天晚上会跟飞虎队一起行动，整个过程都要听我们的指挥。 可是我们没有受过飞虎队的训练。 不要问那么多，马上换衣服。 长官，行动计划已经准备好了，估计敌人持有大量重型军火，飞虎队预计大概要1分半钟可以清理现场。 好，非常好。 除了这些，今天你们会有2个人来帮忙，欧仔和 Sammy 会跟你们进现场做后备支援，希望你们可以安全回来，祝你们好运。 谢谢长官。 等一下你们俩照顾他们。 是， 是 长 官。 嘘，是什么？ 行动在一个破仓库里开始了，飞虎队员行动起来果敢迅速，根本不需要欧仔塞米帮什么忙，而且飞虎队还专门派了一个人保护他们俩。 疑犯已经在控制之内。 报告，清理完毕。 哇，这么晚叫我们来这里就是看清理啊。嗯，早知道回家睡一觉还是好一点。 Sammy，你们的工作现在才开始，你们转到第二频道。 第二频道？ 听着，你们现在每一个步骤都要依照我们的指示去做，懂了吧？ 知道了，督察。 了解，督察。督察，督察，收到没有？ 你们现在走到大门口，跟飞虎队上车，回总部。 当他们 随着飞虎队员走出现场的时候，发现门口已经被众多媒体的记者包围了。 你们立刻揭开面罩，往左边看。 乌仔和塞米灿烂的笑容在飞虎队那身行头的映衬下显得更加俊朗英武。第二天，他们的照片就登在了各大媒体的头条。不过乌仔和塞米并不觉得高兴，反而感到有些沮丧。 原来这就叫阳光警察。 新一代警队精英协助飞虎队一凌晨三时围捕军火集团。 臭小子， 妈咪， 原来你调到飞虎队去了，神神秘秘的也不告诉我。我要多煮点枸杞子汤给你喝，补补你的眼睛，捉贼也会准一点。 怎么这么久听不到老爸的声音？ 你还说呢，早上看完了报纸啊，气冲冲的跑出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哥，你完了，老爸最不喜欢你做这种危险的事了，你偏偏做最危险的事来吓他，你是不是想把他活活气死啊？ 混蛋，你胡说什么？ 老爸， 我刚才去找那阿里弗利高娃算账去了，西奥斯连敢骗我说儿子不适合当警察，你不当警察哪能这么神奇？ 嗯， 我连他的塔罗牌都给烧了。儿子，了不起，真是防弹玻璃命啊！继续努力。嗯。 为什么要退出？ 我不想再出昨天晚上那样的任务。 哎，这个不是理由哎，你是一个警察，你要服从上司的命令。哪里有你高兴做就做，不高兴做就不做的？ 这些并不是警察应该做的事啊。 那么你说吧，警察应该做些什么？ 除暴安良，保护市民性命财产。 你再说一遍。 除暴安良，保护市民性命财产。 怎么保护啊？ 破案喽。 破案？当案件发生，也就是说市民的性命财产已经受到损失了，这算什么保护啊？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种警察，心里面只想着破案立功，从来就没有想过市民有所损失之前做出适当的保护。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市民因为这样而对我们警队失望呢？而我听到你这么说，我更失望。 对不起督察。 阳光警察计划就是要建立一个魅力四射的警队形象，而借此阻吓那些年轻的罪犯，减低犯罪率，让所有的市民知道守法是一种新潮流。这些才是警察应该做的事，不做这些你做什么警察？ 对不起督察。 不要跟我说对不起，你想退出的话应该跟你自己说。 是督察。 塞米也和欧仔有过同样的想法，督察的话虽然有说服力，但他仍然有些犹豫。而在飞虎队任职的大哥从小就是塞米的偶像，每当遇到进退两难的事情时， 啊， 他总会去找大哥商量。 这是最高境界， 就是你支持我了。 我什么都支持你的，可是我担心你习惯做事只是做给别人看，没人看的时候你会不会做？他们现在把你捧成新一代阳光警察，到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你猜你还有没有斗志在街上抓贼呢？哎，随便说说的，说不定你会像成龙那样一红就红几十年，什么都挡不住，对不对？哎，跑步了。 现在跟大家介绍香港特区政府警察部第一任阳光警察。 二十一世纪警队非常需要你们的支持，所以千万不要浪费这么多时间在这里打游戏机。 好。 不要接触软性毒品。 好。 不要接触黑社会。 好。 哎，三妹，枪不是这么拿的，拿着枪啊，这只手呢就拖着它，这样你个转身，看着机翼这边，对，看着它，这样砰砰砰，这样才像样嘛。 导演，拍宣传片不用这么夸张吧？ 哎，这样才比较帅嘛。通常警匪片啊，主角开完枪之后摆那个 pose 呢，那才是重要，你懂不懂？导演，是不是这样？哇 哇，大哥，这阵子阳光警察很红啊。 越红，我们做的案子就要更大。我不相信比不上他们。喂，我让你办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办妥了。 一找到机会，随时准备开工。 是。 一次执勤巡逻时，他们发现一个彪悍的男人正在追逐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学生，于是就追了上去。 小姐，怎么样？ 哎，小姐，小姐，小姐， 你干什么？ 哎，有没有搞错？你干嘛打人呢？ 小姐，刚刚是你用眼神叫我们来救你的。 我什么时候用眼神叫你们？我跟我的表表在玩嘛。你们两个警察真无聊。 是啊，警察先生，我们家小姐在后面那间国际学校读书，我们每天都是这样闹着玩的。 谁叫你每天都跟进跟出？人家想去玩，你就说哪里的危险。现在不是更危险？干什么？ 哎，小姐，我非常欣赏你开朗的性格，所以才用一个温柔一点的方法问你要你的身份证。这你都不明白？ 我为什么要给你啊？ 再不合作我就告你了。 你们合起来欺负我，你告我什么？ 不礼貌对待警务人员，还有你的保镖涉嫌袭警。 什么？他怎么袭你了？ 不要跟他废话了，打回总部叫部警车来。警察先生，请你给我们一次机会，小姐不要玩了，给他们吧。 林月儿，1983年7月14号出生，月光光巨蟹座，怪不得这么泼辣。 地址电话呢？ 你干嘛这么凶嘛？ 叫车。 啊，又叫车？ 3井道7号2888。 这次就算了，不再追究，你们可以走了。 好，你们不追究了吗？轮到我追究了。 你想怎么追究啊？ 警察先生，我已经因为你欣赏你们整人的性格，所以我用一个非常不客气的方法跟你们要警员号码，你们不会不懂吧？ 为什么要给你啊？ 好，你不给我就打电话给报馆，我要直接向传媒投诉你们。 哎，等一等，到底你是警察还是我是警察？你凭什么盘问我？ 不说也知道你们是阳光警察嘛。电话呢？ 9999。 不敢说啊，怕我报仇啊。 你跟他啰嗦什么？ 切，怕什么，我们是警察嘛。那 第一集的是9000966，凶的是9394959596，你们等律师信吧，拜拜。 小妹妹，我看你想玩。 拜拜。 哎，9394959596是我的电话。 是啊，我没有记错啊。 你干嘛把我电话留给他？ 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他看上谁了？ 哇，你工作的时候他还想泡马子啊？ 拜拜，保持联络啊。 Katy 是一家贵族学校的学生，虽然家境非常富裕，但却很少得到众人的关心，以至于 Katy 非常任性。 啊，哈哈，原来真是你啊！那马德科尼啊，我还以为你不喜欢女人呢。 你说什么？我是来看看他想怎么样。 哎，不用解释了。总而言之，谁泡不到他呢，都不许生气。啊，来了。 嗨， 小妹妹，想我们了是吧？你想怎么样？ 你还是那么低级，你还是那么凶，少那么酷啦。不过你越酷越帅，迷死人了。 好了好了，那你想怎么样啊？ 是啊。 好，我要你们陪我买东西，走。 你要买什么鬼水晶 CD 啊？这里一定能买到吗？ 是啊，这里很复杂哎。 就是因为复杂，所以才找你们阳光警察来。来找全港只有20套又漂亮又能听的水晶 CD。 阳光警察计划推出以来，这个星期收到很多市民打电话来赞赏，而市场调查显示阳光警察受欢迎的程度急升，还有投考警察的查询电话多了15%呢。 好，继续努力。 是，长官。 对不起，原来我们的忧虑是多余的。做得好，继续努力，哥哥。 儿子，我们以你为荣。 哎，洪大哥，我可是求了半天，我的趴档才肯来啊。不如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发财大计，好不好？ 年轻人，别那么心急嘛，路要一步一步走。那我们公司是全香港最红的经理人公司，在我们旗下个个都是天皇巨星，谁经过我的手都会红得发紫。 就算不听话，现在走下坡的那些呢，以前也曾经红透半边天的。只有一句话，要红，跟我红不让。我保证你们赚的钱，是你一辈子当警察拿的10倍、20倍。 太好了，你能不能说的再详细点？ 我说了，慢慢来吧。那这个，是我帮你们特地定下的3年计划。首先，我要帮你们重新包装，然后帮你们接电影、出唱片， 等等等等。我习惯自己的事呢，自己决定。这样吧，出唱片、拍戏、拍广告、开演唱会，这些事一定不能少。但是我还要注册我的肖像权，3年后呢，进军好莱坞，还要国际性的分红。头3年包薪3000万，第一年赚500万，第二年1000万，第三年1500万。 这到底是你欠我还是我欠你啊？ 洪大哥，不好意思，他喝醉了。 这不是喝不喝醉的问题，是有信心。太好了，啊，有点料。我会把重点记下来的，合约我尽快写好，没什么问题的话，过2天就可以签了。 等等等等，哎，你也有心照？其实我只是想来听听自己的计划，行不行？但是我没想过要签约。 老哥，你是不是真的喝多了？这个几千万呢，你别给我搞砸了。 虽然很多人的人生目标是赚钱，还好我不是。从小到大，我都幻想穿着警察制服抓贼，那种满足感，我刚刚才感觉到，还没有过足瘾。我看这样好了，等我过足警察瘾，多过几个月再找你谈，好不好？慢慢吃哦，我先走了，拜拜。 喂，不好意思啊，喂，塞比啊，喂，再聊两句吧，我。胡大哥，不好意思，他这人就这样子。哎，这样好了，你可以先签我，这个人发展比较容易一点。 签你一个？签辣妹也不能只签Victoria一个人吧？那你的老公是不是叫Beckham吗？先摆平你那跟钱有仇的拍档吧。再见。 都你害的。 你够了没有？你从早上一直啰嗦到现在，我快发疯了，我真的会发疯啊！ 怎么样，疯了又怎么样啊？假正经。 够了！哎，欧仔哥、赛明哥，就少说一句吧。等一下小姐会让你们高兴的。 高不高兴呢？我不知道。反正这小子昨天害得我做不成明星。不管你靠胖子那马子，我不搞倒你才怪呢！哼，咬我！ 喂，你们还在那边干嘛？快过来啦 ！Kitty 小姐。找我们来干什么？ 不知道干嘛你都来，那就是干嘛都无所谓了。好呀，你来好帅啊！Sammy 真人比相机都帅多了。 哇，皮肤好嫩啊，就是胖了一点。 哪里胖？ 对凯蒂暗恋已久的同学兰顿，见凯蒂对两个阳光警察格外热情，心生嫉妒，于是向两个人发出了挑战。 闲着没事抛我马子，凯蒂哦。 耶，谁是你马子啊？我跟你很熟啊。 小妹妹干嘛？到底想玩什么？ 滑板踩青啊！ 滑板踩青，玩法很简单，上面有2包糖，你们3个人玩，你们要踩着滑板跳上去拿，谁拿到谁就赢了，拿不到当然输了。 输的那个只穿内裤围着学校裸跑一圈。 这么幼稚啊！高中生都是这么幼稚的。难道你们没有读过高中啊？ 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输了要裸跑，哎，这你也肯玩啊？ 又不是我玩，你拿着吧。 干嘛？ 玩呢？要不然叫你来干嘛？ 哇，我只是想来看看而已啊。 哇，少来这一套了，看看你拍档，答应你的多痛快，年轻人做事潇洒一点嘛。 预备。 Sammy和欧仔接受了挑战，在众多支持者的欢呼声中，两个人通力配合，凭借智慧和胆量赢得了比赛。 不错，他烂皮， 你输了，裸跑完你。 他出了钱，他输了。 什么我输啊？是你那个同学刚才说啊，踩着滑板，拿到这包糖就算赢了吗？ 那什么意思啊？ 裸跑吧， 裸跑， 来送给你， 谢谢。 兰顿不得已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裸跑一圈。偏巧此时兰顿的父亲报界巨子傅亨坐车从这里经过。 你说喜欢强奸新闻就多给他们一点嘛。你说什么？今天没有强奸新闻？ 没有就去找一点黄色照片补上就行了。喂，什么？那个立法委员抗议游行霸刊我们的报纸，还要去法院告我们？哇，他是不是吃饱了撑了？好，你立刻给我派四队人去，从早到晚的监视他，把他的丑事都挖出来。哎，喂，儿子，你怎么能成这样啊？啊，你看看你这个臭小子，平时你说我不陪你，我现在陪你吃饭，你拽不拉几的。喂，快找件衣服给少爷穿上。 是，郭先生。 你这个样子被人照起来登了头版会丢人的。爸爸是名人，爸爸为你好，你还这样对爸爸？ 把衣服穿上，免得着凉。你给我等着。 啊，是你把我儿子弄成这样是吧？我报警。 这位先生，我就是警察。刚刚你儿子玩游戏输了。 哦，那就是滥用私刑啊！我把全香港的记者都找来，看你们怎么办。 闹够了没有？ 啊！你敢打我？我帮你出头，你居然打我！ 打谁了我？分你两下就是打你啊！你不要什么都乱编，拿我当头条。我有你这样的爸爸，我比现在还丢人。 你这个臭小子，你不怕雷劈啊？这种话你都说出口？ 小少爷，别这样！ 哎，还不把他追回来？ 小少爷， 他这什么样子啊？哎，你这个臭警察，你给我小心点。 这位先生，你这是恐吓啊？ 啊，我叫他小心点，是出自关心呢。难道有爱心也犯法吗？走。 傅亨怀恨在心，回去以后开始在报刊杂志上攻击阳光警察的形象。 督察，你是怎么教的？阳光警察全家不务正业，沉迷赌博， 夜夜笙歌，还去夜总会叫小姐呢。 我这里的人全都从网上看到新闻了，阳光警察心理变态，专搞未成年少女， 电脑什么都做得出来啊。 这些新闻呢，全都是傅亨集团的报纸和杂志刊登出来的，他们的狗仔队制造假新闻和跟踪人是出了名的。 这是侮辱我们狗仔队。 那你的意思呢？ 只有叫他们小心那些狗仔队了。 好了，请你以后不要再打麻将了。 什么话？跟家里人玩玩都不行啊？ 你以后不要经过夜总会门口，绕路走。 太过分了，明明是陷害我们，不但不阻止，还要怕他们。 我不管你们怎么说，你们要自己检点，处处要小心，传媒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不行，受够了吗？你们有什么态度跟副处长说话？你一句我一句，像什么样子？ 我说的是事实。 要是你们的话怎么做？ 闭嘴！你们现在是代表整个警队，就是在私人时间也不可以犯一点点错。我要你们规规矩矩，没有借口。这是命令。 对不起，长官，我要求退出阳光警察。 干什么？你威胁我？ 我没有，但是我绝不会向这些传媒低头。 你说什么你？ 向海，闭嘴，不可以对上司无礼。你回去考虑考虑。 报告，我想请假。 我也是。不行，我不想听任何理由。苏督察，这事交给你。 是，长官。 解散。 我给你们一天的时间回去想一想，如果你们决定不做阳光警察的话，那么你们就要去找工作了，当然会比做警察多了很多私人的空间。 刚才你的态度实在不太像你。 哎，你说我没关系啊，可是我最恨人家拿我家人来说。你没听过我的英文名字吗？ H2O Home Office。 Home 呢，是永远都要比 Office 大的。 蒙受责难的阳光警察心情郁闷极了，于是两个人不知不觉地走到了贵族学校去找凯蒂，希望可以散散心。不想路上却遇到了一起事故。 出事了，快去报警。 喂，碧拉山国际学校门口有人昏倒了，怀疑有人被绑架啊。喂，左转。 我知道了， 国际学校总是开在这么偏僻的地方，被人杀了都不知道。喂，车在前面，你别跟他们近嘛。 我知道了，闭上你的嘴了。 二人跟踪绑匪的车来到了一个冷库外，他们声东击西把绑匪引开，放出了被锁在冷库里的兰顿，而自己却被一种含有麻醉成分的气体晕倒了。 海哥，那小子呢？ 被他们两个救走了。 哎，那两个不是阳光警察吗？ 害我们损失了几千万。 大哥，你猜他们值多少钱？ 等到二人苏醒过来以后，发现自己被关在了闹市区的一个大铁笼子里， 衣服已经被剥得只剩下了一条内裤，而围观的路人和媒体正像看猴一样的看着他们。 特别新闻报告， 罗慧思报道，本台接到神秘电话说金叉嘴地铁站出口有严重事故发生，两名阳光警察受伤关在笼子里面， 不要拍照了啊， 引起大批路人乘客围观， 谢谢啊。 警方刚刚抵达现场，而且与路人一起打开铁笼救出阳光警察。到底是什么人向警方做出这么大的挑衅行为？我们暂时没有收到消息，不过我们会尽快为大家报道。 我们被人家这么羞辱过吗？ 没有。 好，我就给你们一个星期，如果再破不了案，你们就全部辞职吧。 是，长官。 重案组会把那条人找出来的。为了大局着想，处长决定停止一切阳光警察计划。你们从今天开始放长假，直至另行通知为止。我非常感谢你们帮我把这个计划进行得这么好，不过从好的方面想，你们也可以过一点私人生活。 算了，这就是人生，笑笑不就过了。 喂，我宰哥，我红不让啊！哎呀，这阵子你们可是红爆了，你们光是穿着内裤就已经够酷了，年轻女孩子都爱死了。哎，这样吧，现在呢，我就签你一个，也有办法把你捧红了。我打算给你签三部三级片，出四部写真，包你两年内赚300万。 红大哥，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三级片呢，我看算了，如果是动作片，一个打九个那种呢，我免费都回来。再说吧。 咱们是一家人嘛，再说了，我们又是靠风帆吃饭的，这当然要经历一下风浪了。大家一起摆平了它，从头再来又有什么关系呢？ 儿子，别把这事放在心里面，心呢是用来想别的啊。 喂，说两句吧。 哎，怎么样？ 怎么老是闭着嘴啊？ 老爸老妈，我们打麻将吧。 哇，小子怎么说变就变？ 嗨，做狗仔队这种事情我还不懂啊，我早晚都会翻身的。 嗯， 来 来，打牌打牌打牌。 谁知道调查结果还没出来呢。行了，没事了。嗯，你做你的吧，拜拜。小弟总部对这案子比你还紧张呢。儿子，就算总部查不出来，我们全家加起来十几颗星，哎，我们来成立一个霹雳小组，早晚把他给抓出来。嗯， 喂，我是啊，什么？好，我马上来，拜拜。 妈，我出去了。 要不要帮忙啊？ 不要了，放心了。 真的那些绑匪消息啊？ 先坐下来嘛。 哎，人被你骗来了， 找我们来干嘛？ 是啊，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等一等，等一等，咦，帮我签名吧。 小美眉，你是恭喜还是看笑话？ 咦，认识你们那么久都没有帮我签过名，算什么朋友啊？ 签名是吧？ 好，该你了。 嗯，原来是影迷是吧？小 case。 哇，酷呆了。好吧，我都怕你们出来啊，一个唉声叹气，一个要死要活，现在就表示没事啦。 放完这个月假，我会回警局从头做个警察。 做什么警察？ 999报案中心，接电话警察了。哦，你呢？ 我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做手中无房。 不过假如我们在放完假之前能抓到一些匪徒，也许用不到被降那么多级啊。 不开心的事统统扔掉。 们学生有什么活动，我们也可以参加的。 干嘛？想泡我们学校马子啊？ 我总是学调查那些绑匪，一定要从他们的目标着手。 哎呀，这种事不能急，我以前是狗仔队，我最明白了。你放心吧，我们早晚会翻身的。 那星期天来我们学校开 party 吧。 什么 party？ 神秘 party， 没什么知道的。 星期天二人如约而至，大家抛掉烦恼，玩得很开心。不想绑匪真的再次出现了，不过他们进来的时候，三米正在卫生间里打电话，而机灵的欧仔跑得快，早就躲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静观事态。 大哥，货车来了， 把他们带上车，谁敢不听话就把他们手脚打断。 是， 卫生间里的 Simon 听到外面的动静，立刻报了警。 车子呢？啊，不知道。 别管那么多了，上那辆车吧，能走几个是几个。 大哥，有很多警车， 把他们带进去。 立刻封锁现场，把车拖走。 是。 大哥，警察越来越多。 把所有出口封了。 嗯。 还有啊，那辆货车可能是警察坐的。搜走整个学校，见一个杀一个。 是，跟我来。 是。 别动，别动，听见没有？ 别吵。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警方包围了，我限你们三分钟之内弃械投降，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冲进来了。 外面的人听着，几十个有钱人的孩子现在在我手上，我要你们立刻散开，否则我就格杀勿论。 何议员， 我儿子现在怎么样了？ 大家静一静，我们现在只想知道的是，你们警方有没有办法救出我们的孩子？ 有办法吗？ 哎，请大家冷静一点，听我说好不好？我们现在已经把整个学校给包围住了，飞虎队也准备好了，十五分钟之后呢，我们会全面进攻。 我告诉你啊，你小心我儿子，有什么三长两短，唯你是问。 胡先生，请你放心，各位家长也请你们放心，你们的子女是不会有问题的。 大哥，好多家长都来了， 来得正好。傅亨的儿子，把他给我拖出来。 行了，出去。好。 上一次让你逃走了，这次没那么简单。 儿子，你们这些混蛋，凭什么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你们听着，找个能做主的跟我说。 我是这里的指挥官，你们想怎么样？ 我手上有二十几个孩子，你们不要乱来。 你们到底想干嘛？快把我儿子放了！ 你们有什么要求？ 很简单，每个孩子我要8000万 啊， 一架直升机，一部防弹车，三个小时之后做不到，我就每三分钟杀一个人，看看谁的孩子运气不好。带进去。 此时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持枪绑匪，灾米和欧仔并没有退缩，他们开动脑筋，利用自己轻车熟路的优势与绑匪展开了周旋。 大哥，阳光警察， 何议员的儿子。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 那你们看着， 你为什么打伤学生？你不守信用，说好三个钟头的， 是你们不守信用，派两个警察进来，你们想看着孩子死啊？ 我没派人进去， 你们两个是阳光警察，反正从现在开始，每三分钟就杀一个人，除非你叫他们马上出来见我。 何议员，8000万。 喂，你有没有搞错呀？我钱都准备好了，才把他打成这样，快点把他放了。 不关我的事，要怪就怪那些条子吧。 少说这么多了，那钱就在这里，快把它放出来。 大哥， 嗯，听着，我是讲信用的，钱一到手我就放人。不过要是条子再瞎搅和，就不要怪我了。进去。 我知道，什么事？上头叫我们出去投降。 两个阳光警察听着，你们只有两分钟，不出来投降， 后果自负。 听到没有？叫救命了，还不进来救人？ 王八蛋，生孩子没屁眼，现在怎么办？出去吧。 十、九、八、七、六。四、三、二，等等，另外一个呢？又是你们两个，好勇敢啊！不过现在投降都没用了，年纪轻轻的就死， 可惜了点子。死，你想得美啊， 我就是要你们死给我看。 谁也没有想到塞米和欧仔会在两分钟之内自制出一个催泪弹，绑匪立刻乱了阵脚，趁乱塞米和欧仔把被劫持的学生们放了出去，于是体育馆里就只剩下了持枪的绑匪和两个阳光警察。绑匪勒索行动因为阳光警察的出现节节失利，受到重挫的绑匪头目在内外攻势下只好举手投降，门外富有的学生和家长们哭作一团，既是被吓的也是被感动的。塞米和欧仔也终于真切地感受到了阳光警察的真正意义。 你在干什么？ 这下可以沉冤得雪了。 长官， 辛苦了。 做得好。 谢谢长官，这是我们的职责。 对了，刚刚怎么那么多烟呢？ 催泪弹啊，长官，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学过，阿摩尼亚加水就会有催泪的效果。 很好，我也学过，可是我忘了。 继续努力，我们走吧。 是。哎，怎么样，没事了吧？ 当然没事了。 好恐怖啊！ 谢谢你们，阳光警察。哇哇哇！ 爱到这样行不行？爱到。我们的爱情反反复复听得都会腻，我也永远是昨天说爱，今天要喊停，今天说要，明天又不行，删了片的剧情，有人看戏我们相信，永远是昨天才行，今天又继续，今天才笑，明天又哭泣，没了爱的表情，演到那天才能喊停。相信。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香港电影《阳光警察》的录音剪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